满天樱花开满全失色，因为没有你的我，人如瀑布泪洒那么多，因为没有你我只想说，我不介意你恨我，过去让它过去吧，我将给你爱更多。我不介意你恨我，想到爱变成爱过，你是否也曾莫名酸涩？凄美风车随夕阳下落，因为没有你的我，心如沙滩变成了沙漠，因为没有你我只想说，我不介意你恨我，过去让它过去吧，我将给更多。我不介意你恨我，想到爱变成爱过，你是否也曾莫名酸涩？去吧，我将给你爱更多。我不介意你恨我，想到爱变成爱过，你是否也曾莫名酸涩？我不介意你恨我，过去让它过去吧，我将给莫名酸涩。